他说话是算数的，如果再打了败仗回来，这玩意儿就麻烦了。韩金虎和马兰谢过娘娘，谢过文武，这才过来跟儿子见面。韩金虎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儿子的力量。朱元璋一摆袍袖让百官退朝，他单独的把韩金虎、韩宝、马兰叫进内宫密商大事。等到这没有外人了，朱元璋才埋怨韩金虎啊，说你好糊涂，你怎么能跟张天杰签订这份草约，这叫引狼入室，朕绝对不允许。但是草约已经签订了，还没有换正式的条文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这件事儿不要理他，就当没发生过这么件事儿。张天杰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韩金虎点点头，陛下，臣斗胆还得说几句，张天杰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他亲口对臣演讲，如今驼金龙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在外边气势汹汹，就要杀进中原，张天杰在中原内部一活动也准备了几万人马，臣担心里营外合再加上燕王的军队对咱的江山大大的不利啊，主公应该想个万全之策。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吧，就这么决定，张天杰的事不要理他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。现在朕就传旨在南齐省招兵，派铁公然专门主持操练，我们有人有钱，我们怕什么？再者说你儿韩宝武艺超群，我打算把他派到两军阵前错动燕王的锐气，但盼着韩宝大获全胜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谢陛下。当时朱元璋降旨加封韩宝三路元帅，给大兵五万，让韩金虎和马兰为监军，兵发太平府。安下朱元璋怎样招兵，怎么训练，怎样准备不必细说，单表韩金虎和韩宝回到驸马府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得起身呐。临走前公主朱碧云拉着韩金虎的手千叮咛万嘱托呀，驸马，你看着父皇的脾气了，这一次可是来者不善呐，他现在还憋着火呢，如果这一次你再不能大功告成，回来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哎，公主啊，我这两天心惊肉跳，直做噩梦，老有什么不祥的预兆，恐怕这个胜仗不好打呀。不过呢，你放心，事儿是死的，全在人办，这就叫死店活人开，到时候我自己有救自己的办法，你在京里头好自为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驸马呀，现在把儿子交给你了，这孩子年轻又小，虽然满身有武艺，却缺乏经验，你要时刻爱护于他。哎呀，那是我儿子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放心吧。夫妻二人难舍难离，韩金虎带着韩宝在焦军场点大兵，放了三声炮，离南京赶奔太平。一路之上啊，韩金虎是吃的不香，睡的不着啊， 跟儿子左右不离，他就告诉韩宝，小子，你在金殿上口出狂言，说了大话，你黄老爷是乐了，这才加封你三路元帅呀。孩子，这咱爷俩说，这又是好事儿，又是坏事儿。韩宝一听，把眼睛就瞪起来，爹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说的是好事儿，你才是个18岁的青年，一跃而成为国家的统帅，谁瞅着不羡慕啊？谁瞅着不得点头赞成啊？这是好事儿，说的是坏事儿，你得卖命啊，你得拿真格的，把你架得这么高，一旦摔下来，摔得非常疼啊。为父这些年总结了点经验，那就是出头的船子先烂，捧得越高，摔得可越重啊。孩子，这个教训你千万谨记。再者一说，为父九根朱棣这些人打交道，我深知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。首先说那长毛，有勇有谋，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，不减当年之勇啊，胯下马掌中一条禹王神槊，那是万人之敌，身上的龟背五爪金龙爪百发百中，这个小子是最难对付的。余下的花枪太保田在彪，要讲能耐不次于长毛，只是坏心眼儿没长毛多。还有胡德海、徐芳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狗、朱木英、穆奎等等等等，英雄辈出啊。孩子，就凭你一个人能敌得住他们吗？那爹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，咱遵旨照办，让咱们上太平府，咱就去太平府，到那块儿安兵不动。怎么办呢？咱爷俩倒出手来，遍请天下的高人。光凭咱爷俩是不行啊，人多了才有力量。等我们人也请的差不多了，办法也想出来了，再一鼓作气，争取大获全胜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哎呀，韩宝瞅着他爹那模样，简直那五官跟烧麦差不多，都缩在一块儿了，又可气又可笑。但这是他爹，他不敢说别的。爹，您是不是被朱棣这帮人吓破了胆了？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，还至于那么的吗？您放心，我包打前敌，您不说长毛厉害吗？我先摘他的脑袋，摘不下来，您要我的命，您看怎么样？大胆，放肆！小小年纪这么猖狂还了得？想当初为父比你还狂呢，碰钉子碰的脑袋都烂乎了，我这才吸收了教训。你刚出世就这么自高自大，这还了得？是，爹您别生气，不过我心里觉着有底儿，有底儿也得准备。您别说，韩金虎这小子真吸收教训了，一路之上无话，这一天离着太平府不远了。韩金虎不敢逼着城扎营，他选了个有利的地形，背靠着山，左面靠着水。韩金虎一看这地方不错，进可以进，退可以退，哎，别到时候打了败仗连归路都没了。他命探马兰奇一扫探，背后靠的这座大山叫明凤山。 山连山，岭连岭，枝叶茂盛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要说在里边藏着十万八万军队，外边一点都不能发觉。哎，真是好地方。他就背靠明凤山安下大营。在当天晚上吃完了饭，韩金虎跟韩宝爷俩商议，一定马上写信便请名人。韩宝一看他爹非要请人不可，不敢拦着，请谁呢？这头一个就请杭州灵隐寺的老和尚冷然长老。因为韩金虎心里有底儿啊，如果冷然和尚要帮忙，哎呀，这可就不错了。儿子的武艺就是跟他学的，冷然德高望重，在南七省来说结交的也广。他教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呢。冷然要能出头帮忙，毫无疑问他那些朋友也能跟踪而来。我还怕手底下没人吗？再者一说，以韩金虎和韩宝的名义请冷然，这玩意也比较亲近，那徒弟请师傅，师傅能袖手不管吗？这封信写得了，韩金虎过了目，在上头画了雅，那封头用火漆漆好了，派专人用600里加急的速度赶紧送到杭州灵隐寺。书中代言就这封信可发挥作用了。到了后文书，果不出韩金虎所料，这冷然公开出头反对燕王朱棣，才有一场凶杀恶战。这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说。信送走了，韩金虎又想到了几家朋友，左一封信右封信，一直写的到三更天了，信都写完，派专人把信送走。他这心呢，这才落挺。一夜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这韩宝就觉着手心脚心都刺痒，在屋里待不住。爹，我看您给我一支人马，我还是兵发太平府打一仗吧。您说咱们来了就在这眯着，这也不像话，要被皇上知道也不能答应。哎，不着急，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，皇上绝不管这些事儿。咱们最好等等你老师，等等朋友，等大家来个3位5位的，咱们再发兵也不迟。他要不来呢？韩宝一肚子不服气儿，但是拧不过他爹。离着太平府30里安下营寨，整日操练人马，按兵不动。他们不是不想出兵吗？嗨，你太平府来人了。谁来的？领兵带队的正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、小英雄穆奎，还有两员老将孟九公和余化龙。说他们怎么来的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打仗的事儿，这消息太平府能不知道吗？韩金虎在南京一起兵，燕王就听着报告了，燕王马上召集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这个会啊，开得相当活跃，大伙是热烈发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南京离着不远了，一鼓作气再把雨花台拿下来，兵发紫金山，南京就在眼皮底下了，大功就要告成，人们的心里都非常振奋，所以连不爱说话的人都发了言了。有人主张五路进兵，有人主张 兵合一处，一鼓作气兵发南京。有的主张水战，有的主张陆战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出什么主意的都有。燕王居中而坐，笑呵呵的听大家的发言，始终没做决定。他听着大伙说的都有道理，最后他看了看身边的田在彪。田在彪这个人跟当年一样，很少说话，一说出话来就有分量。别看他现在身为大帅，也是轻易不说话。燕王就问他，田爱卿，你的意思？殿下，以臣之见，诸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我看呢，目前应当集中兵力攻打南京，不应当分散兵力。据臣所知，现在洪武万岁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了，无非就仰仗着韩金虎和马兰等人。最近听说他们又招了一些新兵，您想，这些兵平素没有训练，哪来的战斗能力？无非都是乌合之众，一击即溃。谈得将官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上哪儿找这些大将去呢？也没什么高人了，跟我们打那是笑话一样。因此殿下您不必犹豫，赶紧降旨，选拔精兵良将直捣南京。田爱卿所说正合孤意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今不应该分散兵力，应当直捣南京，各卿意见如何呢？哎，正说着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说发现大明一支军队没到太平府，在明凤山的山前安营扎寨，看旗号是韩字大旗。据我们打探，韩金虎二次又发兵回来了。燕王一听韩金虎卷土重来，这就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大概这小子有什么新花点子了，就准备开兵建仗。结果等了两天，消息皆无，他没亮队，闹得君臣心里是疑惑不定。大家就猜测，韩金虎既然发兵来了，为什么不打呀？为什么按兵不动啊？结果什么猜想的都有。朱穆英在旁边站起来了，殿下，我看这事儿 好办。他离着咱又不远，咱不到啊那一看就明白了吗？何必没事在屋里猜闷呢？这在下不才，又愿领本部人马，可赶奔明凤山去战韩金虎，上岸回让这兔崽矮子跑了，他该着他多活几天。这回啊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。他这么一说呀，他儿子穆奎也站起来，躬身施礼，殿下您降旨吧，我愿意跟我爹一同前往捉拿韩金虎。穆奎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这小孩这心里啊始终藏着块病，觉着前者父子帮着韩金虎打人家有那么个欠情，如何弥补呢？始终没有这机会。现在韩金虎又来了，如果这次能把韩金虎给抓住，就能把那个茬给补上了，因此这才讨令出战。燕王经过一研究，认为可以，当场降旨让朱穆英带着穆奎兵发明凤山，